越光鲜。幸福的老人在火把下举杯，丰收岁月添佳话。活泼的小孩在火把下游戏，手捧年糕齐鼓马。

心为你放荡，为你，为你栽一棵白杨，为你点一盏灯光，让黄花披绿荫，让绿荫飘花香，为你，为你笑容。